哦，狄老爷驾到，下官疏于迎拜，万望恕罪。只因没有接到州府底报，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，故此怠慢渎职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啊。 哈哈，唐主簿一向勤恳认真，忙于公务，谨慎本职，并无过错。明日卯时，请主簿和衙门全部传吏佐使六曹参军前来参见本官。 是是是，请狄公入内衙书斋休息。 啊，你们四个来帮忙搬动行李。啊，乔代、马荣，你们去厨下帮忙即可。 明日还可传命城乡的四位管事的李甲来衙门参见，我有话问。 老爷，本县有五个李甲。 哦， 外国人居住的河东湾已设第五方区，又称番人里。那李甲是个高丽人，极有德行，众藩商对他也十分崇敬。狄老爷尽管放心吧，明日衙门一应公事，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。老爷一路车马劳顿，待会儿用过夜膳便去歇息吧。 嗯，很好。 老爷， 唐主簿有何话但说无妨。 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，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，又刷了一层新漆，只是王县令他猝然遇害，刑部尚未结案，他的行囊虽没有什么东西，却还搁在房中没法搬出。我已经给他在京师的胞弟去了两封信，催其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，可至今音信全无。王县令早年丧偶，也无子息，他这一死真可谓是身后萧条啊。 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居息何处啊？ 汪老爷来这里时当天夜里是宿在王县令的宅邸里，第二日便在这内衙草草安了一个床铺，再也不去那儿住了，没三日便匆匆回京师了。 哦，唐主簿可知其中缘故啊？ 这王县令的宅邸夜间甚不安宁啊。 此话怎讲？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，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，时时在他的宅院周围游荡。那一夜汪堂官正撞着，吓得半死，再也不敢去住了。此事想来不假，下官也亲眼见过两次呢。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，只是不说话，恍惚来去，还躲闪着人呢，好像有无穷的冤屈未深，所以郁结不散，不似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，如今想来好不怕人呐。故而劝狄老爷您也存个戒心，先在这里书斋先住几日，等他那兄弟来这里一人一鬼见过面，再取了县令的行囊，想来就无事了，您才可搬入啊。 竟然如此。 晚膳已齐备，请狄老爷与唐主簿去外厅赴宴。 老爷请动筷，多吃些饭菜。 哦，我胃口不好。乔太、马荣，你们二人多吃一些肉，多喝一些酒。 多谢老爷，下官先行告辞，去接设布置明日全衙吏员应某参见事宜。 好，那我今日便在内衙书斋歇了。乔太、马荣，你们可去耳乡安顿。 全体衙员吏传、六曹专司、典狱、狱校等40人都已到齐。杜长清，蓬莱人士，年28岁；李伯，登州人士，年18岁。李沈岩，曹州人士，年20岁。 本官今日来蓬莱， 与前任多有改革，已经新订立牙司条例，无论巨细，尔等务必熟记。吏员但凡违反吏律、玩忽职守的，严惩不贷。凡有勤恳认真、荣立功勋之人，必有奖赏提拔。洪亮，任命你为录事参军，协理衙门日常公务。乔太、马荣，你二人为衙司，督领全县军丁，协办地方治安，收捕盗贼。唐真祥，你仍任主簿，辅佐本官治理全县行政。本官亲领职责，为县学春秋四典，每月将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。 领命。 唐真祥及县城五个方区的里甲留下，其他人可以散去了。 是是。 朝廷开禁通商，各国商贾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，利益均受保护。然而凡涉违法走私，一定追究不贷。 理当如此。 现在就各自忙碌去吧。唐主簿，你随我到内衙书斋。 是是是。 唐主簿请坐。适才典卯，为何不见陆氏范仲啊？我刚从这花名册上见到过这个名字。 范先生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，昨日一早便应回蓬莱销假。昨日午后老爷到来时，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的田庄问询，只因范仲回蓬莱照例都得在他的田庄住上一两日，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县衙，却听他的佃户说，范仲昨日早上才赶到田庄，匆匆吃了一顿午膳便赶来县城了，只不知为何至今尚未到达。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、一板一眼的人，从不曾贻误过职守啊。 原来如此。哦，唐主簿还是细谈一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。本官今番到蓬莱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勘破此案，捉拿真凶。 好好好。王县令虽已五十开外年纪，却仍是风度翩翩、气宇不凡，衙里上下没有不尊敬他的，这蓬莱百姓也都仰作父母，十分畏服。 这个我已略有所闻，如今你就说一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吧。 算来王县令遇害也近一个月了，记得那一日早衙眼看要升堂，王县令尚未起身，房门兀自锁着，并无一点动静。我敲了敲他卧室的门，也不见回答，心中不由起疑，即命衙役将房门撞开，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，早没了脉息。仵作沈陀说，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，经验后乃知茶中茶壶全有剧毒。 哦，王县令是中毒致死，当无一词。当时你见他房中可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 下官最觉触目的便是那茶壶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边的茶壶茶盅。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烹茶的，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，茶壶里先放的茶叶泡开了，才斟在茶盅里慢慢饮啜。当时紫铜锅已经刷洗干净，茶炉也早已熄灭，茶叶也咽了，并无毒药，故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偷了毒。 王县令烹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？ 正是王县令自己提的水。他每日一早先去井里备下终日烹茶的水，早衙升堂前就已饮过早茶了。王县令对于吃茶一道最有讲究，也最存细心，从茶炉生火、提水注入紫铜锅，到茶壶泡开、斟入茶中，事事躬亲， 从不许下人插手。吃起茶来，他独自个自斟自啜，也有他独个的雅趣，乐在其中。倘若无人，衙里上下见惯了的，谁也不去拜他的兴，也没人敢讨他的茶喝。又谁知到头来竟是死在这吃茶里。唉， 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是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？ 汪老爷来到这儿第一夜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，吓得神志无主，乱问些了个案情本末，牵化了案牍，便匆匆回京师交差了。临行又将王县令内宅房中和书斋细细搜查了一遍，将他所有信札和笔录文字全数捆了，运去京师刑部细查。 他牵化的案牍我已经阅读过了，真所谓是敷衍了事，潦草色泽。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之后又无缘无故地丢失了，汪堂官本人又匆匆去了南方，移下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。好了，此刻你自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，有什么可疑之处即来报我。 遵命。 乔太马荣 在 在， 你两个人乔装一番，去县城茶楼、酒肆、赌场、妓馆各处走走，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，以便因势利导，去邪扶正。 领命。 啊，天色已黑，我若不去王县令事发之地探寻一番，又如何甘心呢？有道是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 你是谁？ 这会是谁呢？唐主簿，事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见了我并不言语，一瞬间便没了踪影。 啊，那人可是穿浅灰长袍，没戴帽冠，啊，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迹？ 莫不正是？ 哎呦！他正是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呀。昨日我说他阴魂不散，于今日狄老爷自己也撞上了。 唐主簿，我要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着一番，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我要为他伸冤复仇，必不至加害于我。 狄老爷岂可冒这等风险呐？倘真有个闪失，如何了得呀？ 哎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将王县令宅邸的钥匙给我，再给我准备一个大灯笼。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，即传红残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。原来是我自己的身影，自己吓自己呀。蓬莱县衙封条，这里恐怕就是王立德王县令遇害的卧房了。 狄公进入了卧房，只觉得最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的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。拉开了木柜的门，那里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只茶盅。茶炉、铜锅、茶壶、茶盅，那都是古香古色的形制，并非通常的粗糙的俗具。卧房里面一周中堂金碧山水，两边一对名人的条幅，下手一个大书案，书案的左侧置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，右手一个大书架，整齐地堆放着一函函的书籍。狄公拉开了书案的抽屉一看， 里面全是空的。汪堂官已将王立德的所有信件和笔账搜索一空了。狄公只觉得怅然，思索着汪堂官此举的目的，一面随手翻看着书架上的书，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一卦以及炼丹服食之术。他心中闲憎，又把他们搁过了一边。这个时候，红参军领着两名衙役，提着两盏大灯笼，急匆匆地进来方中。原来他听堂主部说，狄公独个来到了这里，又知这宅院有鬼，放心不下，唤过两名衙役便赶来接应了。 老爷，您果真在此啊？刚刚听堂主部说您独个来了这里，我怕这宅院有鬼，放心不下，特地的带领连衙役赶来接应。 洪亮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数清理一遍，能见着什么纸片信札的更好。 是。 一二三四。 洪亮，你看这房中的大梁，虽然满是灰尘而且有虫洞，但这油漆却是新刷的。 老爷，您看这小小的绢面布册啊，布册内似有王县令的字迹，只是潦草凌乱，我老眼昏花，看不真切。 嗯，这是一串串的数字，每串数字的边上还注明了年月日期。你看，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。洪亮，这布册是从哪里找到的？ 哦，老爷，这布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当中，我打开书函时就掉了出来，我见上面有字迹，想来有用。 这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然一时不明其奥妙，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，便是有用。我见的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，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，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。你且小心存放，带回衙门去细细琢磨。 狄公夜探王县令死亡之地，还似乎遇到了王县令的冤魂，看到了王县令生前的绝笔，不知道这一串数字和日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乔泰和马荣微服私访，又会有什么收获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集《画舫奇遇》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这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，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为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